民主黨人指控他煽動叛亂。眾議院早前已經通過彈劾特朗普，令到他成為美國史上首位被兩度彈劾的總統。參議院需要三分二議員支持才可以將特朗普彈劾定罪，意味需要最少17名共和黨人倒戈，外界預計通過的機會不大。美國藥廠強生表示，已經要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緊急使用公司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並且預計在幾個星期內向歐洲當局提出申請。強生研發的疫苗只是需要接種一劑，早前在全球進行的大型臨床測試顯示疫苗有效率是 66%。如果獲得美國當局批准，將會是繼輝瑞、BioNTech以及莫德納之後第三款獲准在美國緊急授權使用的疫苗。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04，加元1.282，人民幣6.472，英鎊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197，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經平均指數報28,693點，係升35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5.92美元，賣出1,797.4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為華南沿岸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同温暖，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霧，下星期二、三雨勢有時較大，除夕同農曆新年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78%，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识知识 知识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哎呀，Lu，我个网页咧成日弹啲波鞋广告出嚟啊，点算啊？ 肯定系你自己有搜寻过啦，佢咪俾翻你中意揾嘅嘢你咯。 唉，而家个搜寻器都收集我哋嘅用户数据，点避啊？ 咁又唔系、啊，其实一路以嚟都有一个搜寻器，佢标榜住咧保障大家用户私隐嘅、啊，你可以注妹噶。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倩， 知识会醒。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爱的做节菜式。 我最喜欢的做节菜式是烤火鸡，因为平时不会有火鸡在超级市场上卖。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二台通识60秒。 好多 人的家裡都會有很多西藥，如果一時疏忽沒有擺好，很容易會令到家裡的小朋友誤服藥物造成中毒的。 所有藥物都應該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同埋最好鎖在櫃裡面。 如果藥物要放在雪櫃的話，可以用其他的物品遮住，當然放高一點，讓小朋友拿不到就最好了。 記住，千祈不要將藥物放在小朋友的零食旁邊，同埋不要拿餅罐又或者糖果罐之類的食物容器去裝藥，以免小朋友會拿錯來吃。 還有啊，有時家長為了哄子女吃藥，就會將藥物說成是糖果、糖水等等，其實這樣可能會令到小朋友養成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藥物和糖果是一樣都是零食來的。 有些藥樽的蓋需要用力按下才能夠扭開，有助防止小朋友隨意開到。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問醫護人員查詢可不可以將藥物樽都選用兒童安全瓶蓋。 以上資訊由兒童事務委員會提供。 聲音演繹彭晴磨莉， 二台通識60秒。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好多人以为自己病得多就可以做医生，久病成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未出声，自己已经话我有啲口干，成日攰，头重重，一定系感冒。你开感冒药俾我得啦。呢段时间唔好以为自己系感冒，是但食啲药就算数。揾相关人士睇清楚自己系乜嘢病先啦。 Hello， 早晨，今天是2月5号星期五，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1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现在18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Happy Friday 啊 ，Kitty！ 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睇下股市先，今日咧应该要开心啊，有啲朋友抽到新股啊，哇，厉害咁样系嘛？ 哇，真系开个好年啊！ 开个好年啊，过个肥年啊，派丰利是都大丰啲啊，随时咁啊，呢、這个时间咧，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咧，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啊 ，O 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啊！即系而家立咗春噶啦嘛， 点 讲都系牛年嚟噶嘛，咁啊牛气冲天啊，梗系咧就最咧合乎咧所有普罗股民嘅主观愿望啦吓。 系咁啊，但系琴日咧港股就争少少咁多多嗱，北水咧就减少啦，刹停咗咧港股嘅升浪，咁都算几好噶啦，因为中午嘅时间，琴日中午嘅时间咧，大概啊跌500多点噶，都几多下咁啊。美市咧就冇跌得咁多啦，跌193点，仲系企稳喺29000楼上嘅。今日个市方面点去分析咧 ，Dicky？ 嗯。 好，先讲个指数先。咁我谂咧，大家如果有听我哋晨光嘅呢一个环节咧，或者系我哋晨光嘅听众咧，咁都有听我寻日讲过噶啦，就系话，对于个港股嚟讲咧，即系出现一啲即系回吐嘅情况，都系在所难免嘅。尤其是喺过嗰两个礼拜咧，咁我都有讲过30000，即系冇乜直播空间噶啦。咁跌咗2000点落嚟咁滞，咁啊弹翻一半，弹翻一半之后又再回过，始终都系我过去讲个情况啦。当北水即系话嚟紧咧会。 減慢流入，唔係話完全唔流入，但係減慢流入。跟住下個禮拜，跟住就會有好多日都冇得流入，因為假期嘅關係。咁點都會有少少影響嘅。雖然你話喂啲強勢股佢揸咗嘅喎，咁好啦，揸咗啦，咁啊買咗啦，買咗好多添，有啲啊美團啊，呢、這個騰訊啊，佢哋買咗即係好多好多啦。咁但係起碼即係話呢一個動力減慢，即係資金在。唔会好似之前嗰两个礼拜咁，哇！啱百基金流入嚟，咁嚟紧几日会有系零嘅，因为就系人哋放假，咁所以咧冇办法啦。咁呢个原因咧，亦都系令到即系港股会有少少回吐啦，同埋咧亦都见得到北水嗰个流入咧系好显著减速啦。呢、這个都系我寻日有预测过。咁啊喺目前以至到呢个农历年之前，咁我谂都会喺两万点呢啲水平啦，就上落整固啦。但系咧，你话好显著上翻去咧？那個空間就不是太大，但是你說跌回落去之前的低位，就說28,300、4,000這些位置呢，暫時又未有那麼恐慌住、不過當然在現在這一刻呢，始終你說、未來的數個交易天，當北水再減慢和實情暫停的時候，不多不少都會影響整個市場的整體的動力和表現的。 咁所以呢散股民就可以留意返啦。咁今日重中之重睇下大家够唔够快手。 喂、真係係咪手快有手慢冇呢？我觉得手快都未必真係有囉。嗱平时啊 ,Dicky 呢成日都唱歌啊，今朝早一起身刷牙都諗起啊，即係一场欢喜一场梦啊，就係。 你啫、 我係啦。 你啫，嗱我哋都系咁嘅。A 组又冇 ,B 组又冇，只有返工返得早。Dicky 唔同啦 ,Dicky 呢有快手。有少少，有兩手，有一手。嗱 ，Dicky 交俾你講下。咁如果散股民，譬如啊，即係啊抽到喎，咁幸運喎，應該點去操作呢？ 話暗盤賺成兩萬幾蚊一手喎、 Dicky 成日都會話暗盤係暗盤嘅，開市係開市。 聽下 Dicky 點講先。如果真係抽到咁幸運嘅時候，點、部署呢？ 最渣股攻略， 講邊樣嘢先呢？係咪流行歌先呢？咁我諗起啲舊歌啦。呢首未必個個都識嘅，咁但係咧，如果抽到就梗係幸運，就是遇到你啦。 啊，解釋啦，許志安喎、 哦，係啊， 嗱點講？ 唔係咩？ 幸運就是你，你唔係許志安啊， 係啊。好似係馬俊偉嘅，但 唔係。馬俊偉啊， 無論如何點都好，嗱抽到抽唔到點處理好？咁呢個就係我而家想講嘅話題。嗱，新股咧我都記得，我唔係成日都叫大家抽嘅，因為咧都係總結翻嗰句，我唔係話成日都要警告大家，但真係要講個事實，就是、過去嗰一個月以嚟上市嘅新股咧，我亦都做咗一個嘅觀察，係有超過四成咧係跌穿招股價嘅，即係升嘅咧其實係一半多啲嘅啫，所以抽新股唔係必賺，呢個係一定要提大家嘅。咁、但係點解呢一隻？過去我又會建議大家抽呢，咁啊甚至乎咁我都身體力行我都有抽嘅，咁同埋因為我證監會持牌人啦，一陣阿 O 都會問㗎啦，你有冇持有啊，咁可能我都要講我有持有呢，我抽到好啦，咁但係嗱點處理呢，咁點解會升咁多呢，過去都有講過，亦都係我建議大家抽嘅原因，因為新股上市初期呢係完全同佢基本因素其實真心講係有一啲但係唔係好有關係嘅。最關鍵點解個股價會喺上市首日啊，或者暗盤會升好多啊，定係跌啊？係完全取決於所謂嘅供求關係，即係多人想要佢就會升㗎啦。甚至乎多人抽翻嚟個成本啊高咧，佢就會亦會可能係升好多添㗎啦。咁今次其實咧就係個最關鍵位咧就係、雖然佢好大隻，但係佢個回撥機制之後公開發售即係散户嘅比例都係得6%。咁頭先阿 O 就講咗個關鍵，咁啊。仲要6%，仲要分開一半一半，就係、俾 A 組同 B 組啊，即係認購金額少於同多於500萬，咁所以其實真係攞到個貨好少。嗱，但係如果你話睇埋國際配售咧，三十幾倍青蛙認購，唔好忘記佢嗰度佔咗成96%，咁即係話啲大户咧又係好即係推銷藥務，好即係求呢一隻股份咧藥渴嗰只，咁所以咧就即係簡單一句，佢哋又係勁唔夠貨，咁好啦，大户又唔夠貨。散户又唔夠貨，個個都唔夠貨，咁仲要大部分啲人啲貨咧個成本都好高，頂頭頭槌啊，即係幾億咁樣走去抽，都係得個萬，即係得個13手，咁即係變咗咧係好少好少嘅股份咯，咁變咗淨係呢個原因咧已經可以令到佢瘋狂喪咁升㗎啦。當然你話喂脱唔脱離基本面啊，肯定脱離，咁但係始終有好多樣嘢喺後面嘅，譬如話今日第一日啦，上市啦。 就已經入咗港交所嘅沽空名單啦、期權期貨發行名單啦，咁仲有咧就好多衍生工具咧。 係啊，已經有衍生工具已經發行咗咯，這個都係熱潮之中啊嚇。嗯， 係啊，這個都係好少見，唔係未試過。譬如話，即係最經典、最第一次嘅，咪就係工商銀行當年上市咯，一上市就又係沽空名單啊，咩衍生工具都有曬。咁但係淨係呢個原因咧。都是那句啦，哇！真係啲 call 咧賣得好，啲衍生工具發行商都要對沖翻少少啦。咁所以咧，真係真心講係呢個係一個好狂態、好誇張嘅現象。咁但係呢只股票咧，就肯定會係勁升噶啦。哎，咁你話會唔會升到暗盤咁多咧？咁真心講啦，我自己嘅評估就係一倍咧，就一定有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會唔會升到倍半啊？甚至乎好似暗盤最高嗰秒鐘，哇！真係升到兩倍，哎，即係我都心思思唔知點處理啦。如果升到兩倍，同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咁你冇理由唔有嘅。咁但系咧，再要评估就系话，咁往后有啲乜嘢喺后面跟尾咧，会唔会一啲大型嘅指数都会将佢纳入去咧？嗱，科技指数肯定好快速啦，咁甚至乎长远计恒指啦，其他 MSCI、FTSE 啊，总之包罗万有，仲有港股通啊，咁所以呢只咧就成为咗即系。投资市场是好即是亢奋，甚至乎因为冇咗蚂蚁呢一隻好似差唔多取代咗佢嗰种气氛咁样嘅一隻股份囉。 新宠儿啊，呢个可以话虽然你话我喺个叫做业务上冇得较劲啦，一个就短视频啦，一个就互联网金融，但係大家呢趋之若鹜啊吓，咁啊希望即係抽到嘅朋友搵到赚到身体好啦。咁不过戴返个头盔先，咁如果头先讲到有啲衍生工具呢，咁啊操作衍生工具真係要小心啊。冇正股，有啲朋友就哎用衍生工具嚟操作啦，咁点不知哦一夹咧就哎夹瓜咗咯，咁就唔好啦。 嗱，呢个真系要提，呢个真系要提，俾我讲多一句都要啦。 绝对冇问题。 真系衍生工具，你仲要嗱，无论你睇好定睇跌，如果你系买所谓被动型股，即系我哋简称涡轮咧，你要留意佢啱啱出嘅时间咧，个引伸波幅一定会好高，因为啲发行商都会咧，嗱，我讲得即系搞笑啲啦吓，冇贬义噶吓，即系纯粹系即系广东话咁样样顺口溜，即系有少少贼佬试沙煲嘅感觉嘅，因为佢哋都会觉得，咦，引伸波幅我卖贵少少高啲，咁其实我赚多啲钱嘅啫，诶，咁我又唔知隔篱街嗰个发行商会卖几多，咁啊大家。市高少少先啦，咁跟住可能会慢慢跌嘅。咁跌嘅时候咧，如果你揸咗衍生工具，就算正股唔喐咧，引伸波幅跌咧，你都会输钱嘅。所以都系要提下大家。 绝对认同 Dicky 嘅讲法啦。咁啊，正头正路啦，大家喺操作嘅时候多做功课啦。今个早晨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持有快手嘅， 好， 恭喜你， 拜 拜，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21，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吓，系天晴嘅，日间干燥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5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室外气温而家系1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小白， 早晨 啊，崔杰彤，早晨，钟哥，哇，头先听阿 Dicky 讲，你都去谂，哦，如果抽到抽唔到，心血咧都真系崩得快啲啊，对健康都惊一惊啊，你唔好话，咁啊，但系有啲健康 tips 又俾翻大家补一补嘅， 你净话讲到嗰一样嘢咁样咧，即系关于抽唔抽啊嗰啲咁样，好似我咁样。豁然开朗，当冇嘢咯，冇抽， 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嘅，钟哥， 处之泰然， 淡如水， 系 啊， 睇得咁快，系第二个境界嚟嘅，钟哥，你知唔知啊？ 咪正所谓咩啊？唔系你财唔入你袋啊嘛， 系嘅，啱嘅，呢个真系啱嘅，系啦。嗱，咁啊，但系咧，我话喺呢个网上面咧，见到位学者，运动界学者，佢分享咗个网站，呢个网站咧。衛生署嘅網站嚟嘅，個個都去得嘅。咁有啲資料咧，其實都幾得意嘅。我哋平時都話喂，做運動做運動，咁到底要做幾多運動先至可以咧，就係令到我哋嘅身體啊叫健康啲咧咁樣。嗱，我哋諗做運動一定係譬如跑步啊、打波啊、 跳绳啊，咩都好啦。呢一啲对我哋嚟讲系大样运动啦，系咪？我见到佢入边有一个 category 咧，有一个界别都几得意嘅。佢就系话到适量运动的实际例子。 嗯、 好啦，佢入边咧就唔系打波啦，唔系跳水啦，唔系跑步啦，佢就系、是、好啦，佢就话第一洗车及打蜡，45至60分钟。就是呢你每一日嗰个需要嘅运动量啦。 好老土啊好老土啊。 係啦。 第一跟住你落去一定係數呢做家务。 做家务 嗱、抹地洗碗都等于可以当做运动。 哎啱啊嗱其实佢有啲呢佢真係写咗嗱譬如洗窗或者係抹地刚才中国觉得啱啦。45至到60分钟都係呢一个叫做适合一个必须要嘅运动量嚟嘅、好啦。咁但係呢佢又会有啲叫做界别佢咁讲喎。佢话打排球45分钟。 嗯。 即係我又有啲迷思啦。打排球呢其实都真係运动嚟喎。原来同洗车打蜡呢都係45分钟呢就是、每日嗰个适当嗰个运动量。 係 啦。咁我有阵时候咁你排球又好难讲话如果嗰场排球比赛好激烈嘅。我想我15分钟我都断气。 但又睇下你打咩位嘅、 嗯。首先呢如果你熟悉打排球同洗车呢两样。 洗车你系用自己喐㗎嘛係咪先。 洗车你系 non-stop, 不会停下来你一停就俾人闹㗎嘛。但是打排球你不会是每一秒钟你都是托住个波或者要扣杀的嘛。你中间可能会在这里嗌的。 左右吞两步望住个波。 可能星球扣球都是两个人的 嘛。是是是。他还有一些得意一点的他就说推住 BB 车在30分钟之内前行 1.5 公里。有时间有速有距离的。在30分钟之内行 1.5 公里，其實 1.5 公里是很短的、但是30分鐘要行 1.5 公里， 但你推著一輛 BB 車、 BB 車有碌的嘛， 有沒有 BB 在裡面， 他沒有說 的，你無端端推著一輛 BB 車但是沒有 BB 在裡面，你行兩步都可能被人看了， 是啦，他還有一些的，例如呢他也都說到籃球呢，他就說到15至到20分鐘、他括住是籃球比賽的、15至到20分鐘其實就已經那一天呢個運動量就已經夠了， 這個當然籃球就算個球不在你手你都要 打，是啊，打籃球呢其實我不是經常打，即是你見我都會做運動、我其實我有少少怕打籃球嘅，即係歐好犀利打籃球，因為打籃球咧嗰種係咁 non-stop 左跑右跑，又要你就算唔係即中國話齋，唔係到你打，你都要走位噶嘛。你走位跟住你當你人哋個波都唔係俾你，你都要幫啲隊友拉開對手噶嘛，又係體力嚟嘅，好鬼攰其實打籃球真係 唔相干嘅。唔相關，你走翻去洗車，洗翻45分鐘一樣，再唔係又去洗碗，洗翻45分鐘。 係啦，或者幫朋友洗埋車，又係喺翻度啦。好啦，跟住佢都話仲有啲上落樓梯嘅，上落樓梯呢個容易明啦，上落樓梯15分鐘咧，咁就已經係足夠噶啦。咁、我哋喺呢度翻工其實幾好喎。嗱，例如如果我嘅我上 office 又落翻嚟直播室，我每一日其實只要行唔知十幾轉咧、可能都已經喺度噶咯啲時間。 所以我哋啲同事都 fit 嘅。 係啊，係 啊， 因 為成日上上落樓啊嘛。 係啊，照你咁樣計嘅，即係用呢、這個嘅標準咧。二台的同事是飞过一台的。 哦，因为一台就行少一层。 一台是一楼，二台是二楼。 咦，咁 行少一层。 我哋工程部的同事应该仲健康，因为他哋要上埋天台整啲发射卫星。 咁样计。 但又咁喎，因為你知道咧，成日都要上去咧，你可能就係儲埋曬一次個酒店就唔行第二次咯。 咁你咁樣住唐樓嗰啲完全冇 lift 嘅，咁你哋咪仲健康，焗住日日行喎。 係 啊，係啦，咁啊，所以嗱，呢一個咧叫做簡介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佢有幾多咧日常生活用嘅嘢咧，就化成呢一個嘅時間，就等我哋可以參考一下。 係嘅，係嘅。不過首先咧，任何調查報告咧，我必定睇嗰個內容之前，我要睇係邊個做嘅。即是那个调查机构呢好多时候一定有指向性的嘛、或者叫做什么引导性的。他会有一个调查报告跟着他会有个结果出来。但是你会用记住究竟是想有这个调查报告所以找一个结果、还是想有一个结果所以先做一个调查报告。即这个是永远你要明白一个逻辑来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翻学读书都学即系学呢啲调查报告，第一堂就系教呢啲啦。 你估做报告唔使人力物力资源唔使钱啊？ 唔系啊，系嘛？就唔系钱嘅问题啦，就系究竟个内容嘅问题。 咪就系因为佢要抌钱出嚟做呢样嘢，所以佢一定有个目的咯，系啦。 所以通常咧，我都睇 后者居多。中哥照你咁讲， 系啊，边一个公司做先？你正话讲嗰个咩体力劳动啊，做几多运动啊？点解会有家务嗰啲嘢喺里边咧？ 系咯， 所以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应该系女人做嘅呢个调查。 唔系，但系咁 家庭主妇添。 冇话男人定女人做家务、啊嗯，即系如果你话系女人做嘅，佢可能会写埋男人做家务消耗嘅体力，即系话消耗嘅卡路里仲多、 啊。佢偏向于做家务嘅系男系女士啊嘛，喺屋企，咁所以因为女士做得家务多，男士唔肯做，男士哦，我今日出去踢波、啊，我做咗运动啦。唔系，你喺屋企做家务一样当做运动。佢、 哦、 做一个咁嘅调查报告，做老公嘅你冇得抵赖啦。 点 解要出街打波啊？喺屋企洗碗， 洗45分钟， 一模一样身体健康。 都是啊，所以呢有阵时呢度你参考完之后呢、嗯、就知道啦啊，到底是男人的藉口定女士的藉口呢， 是啊， 大家自己 想吧。今天洗了碗未啊你？ 我日日都洗碗的，钟哥。 怪啦。 咁你拖埋地啦。好啦，唔该小白。好，而家去到早上的8:28啦，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咁啊，听完小白咁讲呢，大家都可以运动多啲啦。是啊，Happy Friday。Friday 嘛，即系唔出嚟行山嘅，喺屋企都大把运动可以做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阿仔，如果以前遇到呢啲问题，我会咁样做噶。 每次同爸爸倾偈，佢都会讲佢细个嘅嘢俾我听噶。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曾经讲过，作为一个父亲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在其有生之年能够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来启发教育子女。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爸爸你是我的英雄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7:00完成。居民出示阴性检测证明，可以经指定出口离开。在油麻地的受限区域之中，碧街部分范围已经是第二次被纳入受限区域。居民蔡先生说，住所和上次油麻地的受限区域有一街之隔，未有被围封。他不明白为什么再围封此区。他近期已经因为工作需要，每隔一个多星期就接受检测，认为围封的做法扰民和复杂，只是需要要求居民在限时之内强检就可以。居民黄先生就支持封区的做法，认为若果一早封区，相信区内爆发不会那么严重。另一居民赵小姐所住的大厦已经第二次被围封，她认为当局做法合适，可以保障市民健康。政府刊宪将八栋大厦同一个工作场所列入强制检测名单，相关人士需要在星期六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新增的大厦之中，7栋并非位于指定区域，包括将军澳、怡心园第四座、将军澳和明苑、和日阁、大埔观南楼、元朗宏丰大厦、马鞍山恒康邨、恒江楼、红磡崇智大厦、崇爱楼，以及油尖旺金巴利街14-16号，其余一栋是来自油麻地旺角指定区域的庙街42-44号。另外，在红磡、海湾轩、海景酒店工作或者直勤的人士，亦都需要强制检测。当局今日起在马鞍山恒安楼。今日起在马鞍山恒安邨和将军澳和明苑增设流动采样站，旺角麦花臣游乐场、佐敦近渡船街和红磡市政大厦体育馆的流动采样站分别延长服务至到今日星期六和星期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缅甸局势发表声明，要求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其他被捕人士，并且对缅甸进入紧急状态表达关切，但是未谴责政变。声明强调必须维护民主体制和程序，避免暴力，并且充分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 应该按照缅甸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进行对话，寻求和解。声明由英国起草，被指措辞温和，未有提及政变，相信是要取得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白宫可以同国会对缅甸当局实施制裁，包括考虑针对军方控制的个人和实体。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04，加元1.282，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2点，升2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92美元，卖出1,797.9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随即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喺如心广场对开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龙尾去到丽城花园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如心广场对开有意外，塞到丽城花园。而九龙咧红磡嘅老龙坑街去畅行道，即系去殡仪馆方向啦，近住温思劳街咧，亦都系有意外嘅。现时嗰度一带咧比较塞车啦。老龙坑街去畅行道殡仪馆方向近温思劳街有意外，一带就比较挤塞。之前咧，旺角同埋油麻地咧，因为防疫措施嘅关系啦，东安街、碧街、上海街、快富街咧，都曾经有封路措施嘅。而家嗰度嘅封路全部开翻。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非常繁忙嘅，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爱的做节菜式。 我最喜欢的做节菜式是烤火鸡，因为平时不会有火鸡在超级市场买。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机会当然要表现下不同的自己啦。 我身边一点没缺少，我笑脸却不见了，红眼睛看眼泪满如没了，感情仿佛 是 Hanna 专辑中唯一一首非剧集歌曲，而这首作品他自己有份创作的，他希望可以在曲风和唱腔上面都给到完全和其他作品不同的感觉。 这一天我未眠到天晓，眼圈中往事遥遥， 作曲 Hanna 周傲婷，填词张美贤，编曲 Johnny Yin， 监制韦景云。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谷子桥没完没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印度人或者印尼人好多时都会用手食饭嘅，大家抗拒佢哋嘅原因，可能系因为觉得啊，佢哋去完厕所之后唔会用厕纸抹，而系用水冲洗。呢个系一个大嘅误解。第一系左右手嘅问题，可能你都听过啦。佢哋食饭系用右手，而喺佢哋嘅观念入边，左手系唔可以放喺张台上边，只系可以用嚟攞住个盘，攞住个杯。另外一个误解咧，就系其实鱼翅之后用水洗系更加干净。干净过用厕纸嘅，如果唔系呢个世界，点会咁多人中意啲用水洗屁股嘅坐厕咧？系咪？除咗帮用手食饭嘅人伸冤之外，其实用手食饭仲有其他好处嘅，你又知唔知咧？想知嘅话，八月号转头话你知。 咁啱有叉溜砌共享，凉粉啊探冬香。沉落窗，跳舞佛跳墙， 佛跳墙， 熏得咁桂香，计起就完全唔系贵，厕所啊能润肺，包身问光计，发财同肉贵，配料落到齐， 落到齐， 认真冇灯费，阿肥佬礼到眼辉，残仔喂软脚龟，叉到胃。 用手食饭嘅好处，其中有两个原因，系因为佢哋认为好多时食饭嘅快感都系嚟自触觉感官，刀叉筷子阻止咗呢一种嘅感觉，所以就阻止埋呢一种快乐嘅快感。同时啊，用手食饭可以提前了解食物嘅温度，避免烫伤我哋嘅舌头或者喉咙，都有几多好处噶。下次见到佢哋用手食饭嘅时候，千祈唔好再咁好奇，不妨行去问一问佢，虚心向佢求教。到底用手食饭嘅秘诀系啲咩呢？因为其实我都有学过用手食饭嘅，学嚟学去都学唔识，原来真系好难噶。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 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啊，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我每个礼拜都好期待 啊，因为有新嘢嘛。 今日每日每日每个礼拜都有新嘢啊。 点啊？ 今日咧介绍呢一个咧，我都系用三个形容词啦。我谂过嘅鸭仔、水喉、 水喉、 定向器。 哦，即系水喉定向器系一样嘢嚟嘅。 唔系，水喉同埋定向器喎。 系啦， 其实呢个唔关事噶。 关事嘅，其实 咁咁，点解你唔连埋佢咪可以用多个词语咯？ 唔系两个字、三个字，感觉会好啲啊嘛！即系好似嗰啲电影咁样咧， 即系有个节奏系嘛？ 系啦， 好好喎， 好叻啦，系咪？即系流星蝴蝶剑咁样， 系啦，超新星，我谂唔到下一个。 想不到就不要讲啦，拿嚟笑两句当冇嘢啊！而家 好，咁我正式介绍呢个产品啦。其实咧，佢系一件好平、好廉价，但系亦都好有用嘅。对于每一个屋企嚟讲，都可能需要用嘅一件物件啦。咁其实佢就是一个鸭仔，一个水喉定向器。头先 Kitty 冇错嘅讲得。咁系因为平时我哋咧喺屋企咧，我哋可能系洗手盆啦，或者系厨房嗰个水喉。 水龙头嗰度， 水龙头嗰个位置啦，因为我哋用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一个弯形， 然後嗰個水就係直接向下噶嘛。 係啊， 係啊。咁但係有時候咧，我哋想譬如話我哋有多個兜喎，我哋想裝水咧，點算咧？咁你懟個水盆落去嘅時候，你有好多人應該都試過，就係你懟個水盆嘅時候，你打斜。 你可唔可以用個放字咧？唔好用个怼字啦，你放个水盆， 放个水盆，放个水盆， 优雅少少啊。 好，放个水盆喺嗰度嘅时候咧，就会即系你要打斜，然后你就算装水咧，装咗几多都好咧，你都系装得少少，唔可以装满晒噶嘛。咁呢一个作用咧，就系咧，我哋有个水盆，唔系话我哋个水喉就系、是。 水龙头啦， 个水龙头就 系弯噶 啦，系啦。咁呢个鸭仔咧就可以插落个水龙头度，然后咧。就可以将佢90度打环。 哦， 即系令到佢流出嚟嘅水嘅方向转移。 系啦，咁平时我哋就可以向下嘅啫嘛。 咁、 插咗呢个鸭仔定向器之后咧，你就可以将嗰个水咧揈向自己嗰边。 系、 咁你就可以摆个放嗰个 水盆。 水盆系啦，就放喺你前面，咁样自然装水咧。就會裝得好啲，同埋裝得滿啲噶啦。 哦，幾好喎、 啊！呢嚿嘢咧，其實我一 真係， 因為我真係有遇過呢一個情況，即係尤其是譬如你想留一盆大啲嘅水，咁、個桶咧，你側側地咁樣叫做攝咗入去嗰個水龍頭下面啦。咁、你裝到滿嘅時候咧，因為你又要咬翻個角度先至攞翻出嚟，咁其實啲水又冇咗啦。 即係極其量可能只係栽到五分一嘅水嘅啫。 係啦，係啦，咁佢呢？這個就唔需要咁樣攝個桶入去。 係呢一個咧，呢件產品或者呢件東西啊，好簡單，佢個樣子真係成隻鴨仔個頭咁樣嘅，真係一模一樣， 真係鴨頭嚟㗎， 真係個鴨頭嚟㗎。 咁佢就喺個鴨嘴嗰度就出水咯。 嗱、其實佢嗰個原理真係異常的簡單啊。佢只不過喺個 咦有啲積喺度。 因為呢個用過， 幾耐之前噶？ 唔係最近買嘅，但係就用過。 你最近買咗件用過嘅貨翻嚟啊？ 唔係，我自己用過。 哦， 係啦，因為我自己要實驗下噶嘛。咁然後咧，我實驗係非常之成功，然後搞到自己成件衫濕曬。 哦， 咁佢呢個鴨頭咧，其實佢正話阿星都講咗啦，佢套落去水龍頭嗰個位咧，其實佢已經內藏咗一個可以轉動嘅一嚿膠，而呢嚿膠裏邊咧就係好簡單咯，將個方向改變啫嘛。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將啲水咧引到去個鴨嘴嗰度，變咗九十度又好，又或者唔夠九十度都好，改變咗啲水流嘅方向，咁就可以將個盆放喺度嘅時候，將啲水控制到佢，就算個水龍頭係向下，佢都可以向上。射翻出嚟， 系喎，向上得唔得咧？有冇試過向上？ 向上就唔得嘅，因為佢嗰 嚿好大水咯。 唔係佢嗰嚿膠咧，其實佢最多係 maximum 90度嘅啫、 啊。 因為始終我哋唔可以違抗呢個地心吸力噶嘛。即係如果你調轉嘅時候，可能要用另一個真係用翻個 U 字嘅。一个定向器插翻先得，但系呢个最多就可以俾90度你咯。 哦，咁但系呢一嚿胶系咪套入任何一个 size 嘅水龙头都用到噶？ 大致上我睇过嘅，你如系半隻食指咁大嘅水龙头窿， 即系细个得唔得啊？细个 得嘅， 手指头行 因为其实佢入边嗰嚿直胶咧，佢系有个链嘅。咁嗰个链咧，其实系无论你摄几大或者几细嘅水龙头都，佢都可以絕实嘅。系啦，咁所以佢 maximum 可以半隻食指咁大嘅水龙头都得、但你少嘅话都可以嘅。系啦，呢嚿嘢咧价钱好平，但系亦都我觉得系大家啊听众，即系有我见到有听众就话有冇啲生活。是平时屋企啊可以用到，我觉得呢样嘢就好适合佢。 生活小品是不是平到一蚊两件咁样啊？ 十蚊都唔使、十只手指头数得晒嘅价钱。 咁佢都有赚啦，因为其实佢系两。 但系我以为咯，咁真系几抵喎，咁佢都有赚咯。 咁其实佢系。两件胶，一件硬啲，一件 软 啲， 系啦， 孭埋，咁佢上咗色咯，咁样。 佢有两只眼咯，有个鸭嘴喺度。 佢就上咗色咯，就系呢一个咁样。 差唔多啦，系啦，又要啤，又要成，又要运输咁样。 好老实讲啦，咁阿星就介绍啊，咁就话崔杰同你就讲到话，好有用喎，咁你真系一个用家。 系 嗱，如果而家俾你，你会唔会经常用到先？ 嗱，经常又唔会，而我亦都唔会长期插住喺个水龙头嗰度啦，系啊。 因為佢都真係幾大嚿嘅，係、 嗯、 啦。咁、 嗯、 我覺得可能真係到到我需要清潔，或者有啲桶係要即係比較大型啲、嗯，要放落去嗰、那個、洗手盆嗰度流嗰啲水嘅時候咧，先會用到咯。 我自己最需要用嘅時候咧，就係當因為我屋企嗰個位置咧，好成日廁所成日都冇水噶。 嗯， 咁我唯有成日都去完廁所我就 黑廁嚟嘅你屋企。 唔係，但係點解你唔整咗佢咧？即係根治咗個問題。 唔關我哋嗰唔關我間屋事㗎，係嗰係成棟樓咧。 同風水有關啊？ 唔係，係成棟樓突然間成日都話爆水喉啊， 哦、 又話洗水乾啊咁樣，然後就搞到冇得用廁所水，所以我成日都係要裝一盆水，然後去完廁所之後就要倒落去。 哦， 咁所以呢嚿嘢咧，我會就係會喺呢啲緊急嘅情況之下用咯。 有冇同你哋嘅嗰個咩業主委員會嗰度投訴下？ 冇用啊！佢話我哋都唔想噶，佢突然間爆。 老豆，我突然之間諗，我哋用花灑咪得咯。 啊，係嘅。 其实用花洒流嗰啲水咪得咯， 所以我就话啦，其实超新星呢嚿嘢，其实我屋企唔用啊，我一样可以装满啲水噶， 就 是、我唔喺水龙头嗰度， 系咯， 我用 花 洒嚟做 咯， 冇咁快啊嘛，因为花洒咧，佢系好少嘅窿，即系我哋平时冲凉唔会系咁大个水力噶嘛，咁、但系你直接开水喉呢一个速度系快好多， 时间唔会争好远噶嘛， 嗱、 再讲啊，以我嘅即系成长过程咧，以前。如果都是遇到相同的問題，即係又係嗰個水龍頭向下， 嗯、 我哋冇辦法裝到水嘅時候咧，我哋好簡單嘅啫。你買一條咧透明膠管， 哦，係啊，係啊，係啊， 擰誒夾硬懟咗入去，即係塞入去，唔好用個懟字，文雅啲， 放入去， 放入去， 轉咗入去之後咧，套入去之後咧，其實一樣，你可以隨意改變佢嘅方向㗎。 但係而家膠嘅水又貴過呢嚿喎。 哦，你可以咁講，嗰啲斷尺計，即係嗰個透明膠管咧，或者嗰個膠管係斷尺計嘅， 都要幾十蚊咁樣。 啊，呢、這個咧就真係一嚿嘢，就十蚊， 十蚊以內， 搞 仲幾得意添個樣。 係啊，即係同埋小朋友都可以啊，我好中意玩啊，之後就咁樣 放 咁。 收唔收貨啊？阿張傑棠， 我收貨，OK 啊，你收唔收貨啊 ？OK 啊，好 嘢。 若愛是但求開心，我問。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再倾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全不是爱。 分享听紧有 Eason 陈奕迅嘅《是但求其安》， 有啲感受啊 ，Kitty 睇你今日 啊，咁人梗系有感受嘅、啊，不过唔方便喺度讲啦。 系咪抽唔到新股啊？唔需要嘅。 喂，你冇喺我伤口上面撒 盐，嚟紧仲有啊嘛， 啊你直头喺度。 系啊，嚟紧仲有啊嘛， 希望在明天啊。 啱啊，请正能量宝宝小白出嚟先，小白 hello， 我几时有个咁嘅名 嘅？系啊， 正能量寶寶。 你行山，我因为睇一个人嘅社交平台咧，你就认识到。好啊，嗰个朋友仔咧，最快嘅速度认识到咧，究竟嗰个人咧系比较开朗啦、外向啦咁样。我睇你社交平台全部都系啲开朗同埋外向嘅相嚟嘅， 系嘛？哎，咁好啊， 都俾你感染到啲正能量啊！ 哎，好啊，感染埋其他人先。喂，我见到一个咧都几得意啊！阿崔杰同喺度啱咪，冧哥有情人可以分析一下， 系周末有情人， 周末有情人分析一下，因为点解咧？ 周末有情人都会播冧哥嘅， 都冧嘅， 因为点解咧？见到有一个咧，话到喺马来西亚咁啊，新闻消息嚟嘅，就话到有个男士啦，咁佢咧就嚟紧情人节啦，咁啊订蛋糕啦，系咪？咁啊已经写晒地址噶啦，啊要订俾边一个咁样？好啦，但系呢一个咧，老板咧佢就喺网上面就讲翻，呢一个嘅男士咧，佢订蛋糕，佢咧系订五个嘅蛋糕嘅，而五个嘅蛋糕咧系分别去。五个嘅不同地址嘅， 哦，咪真系好似嗰年咧情人节，跟住喺花墟度访问个个阿哥，咦？点解你买三集嘅咁啊？ 一集俾妈咪嘅，一集俾个女嘅，一集俾老婆嘅，佢个答法唔系咁答嘅，不过我帮佢美化啫，帮佢美化一下。 其实都有合理嘅答案嘅， 系点啊？ 啊，咪就好似阿欧你头先咁答咯，系啊， 系嘛？嗰个合理答案，但系呢一个马来西亚男子咧，佢就。嗰、那个合理答案呢佢就如实啊讲返就係点解呢因为佢就话到有五个嘅情人喺度。係呀咁所以呢佢就话每一次呢例如我送俾 ABCDE 咁样、送俾 A 嘅时候呢就都有啲 remarks 嘅就同嗰、那个蛋糕师傅讲啊如果你送到呢、這个你就帮我讲一句乜乜乜嘅说话。送到 B 嗰度呢又讲第二句乜乜乜嘅说话。咁所以呢佢就话到啦哇呢个店主呢都睇唔過眼，即係雖然佢就冇響名，但係就將呢一個男子同佢嘅一啲嘅對話咧放咗上網，係啦，咁啊等。有緣人咧就可以睇得翻。 喂，咁我又覺得唔啱喎，即係呢啲係商業操守嚟嘅喎。咁啊，個客人其實都即係明買明賣啫。咁你又冇理由將客人嘅私隱即係公開咗喎。 估唔到喎，一向認同愛情需要專一嘅你，竟然有一個咁嘅觀點喎。 係啦，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多行不義必自弊。佢自己一定會俾人拆穿。或者其實因為感情事，我哋即係外人唔知啦。你唔知道嗰幾個女伴其實係咪已經即係。暗地里都知道大家嘅存在，即系好复杂噶嘛？呢啲爱情嘅关系系咪先？ 剧本嚟噶呢个 系。陈奕迅，是但求其爱，大佬。 嗱，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站在即係在商言商啊！呢位商人咁樣即係瞪人哋不值咧，我明白嘅。但係如果咁樣公開咗人哋嗰個對話咧，又好似真係唔係咁。 嗱，佢咧就淨係公開咗少部分嘅對話，佢亦都冇講到名嘅。不過佢有一個提示咧，就瞪咗出嚟。佢就係話到咧，呢個男士訂嘅咧。都是芒果蛋糕 哦，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喺嗱香港唔使惊啊，马来西亚你又收到呢个芒果蛋糕， 芒果蛋糕真系太 common 啦，喺马来西亚， 系啊， 佢可能识咗五个女朋友，五个都叫 mango， 吓，所以就。揀呢個芒果蛋糕， 芒果蛋糕咁樣啊！講笑啫。 其實嗰個男仔咧有有問到佢咧即係八卦嘅時候咧啊，點解會有啲咁樣嘅叫做活舉動咧？一次過送咁多個咧咁啊！啲專家又走出嚟分析啦，佢哋就話到咧， 咁都有得分析。 係啊， 封城啊嘛，換啊嘛， 係同疫情真係有關嘅喎。因为疫情的时候可能这个男士呢他就在网上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女士。 哦。 是有些呢他自己个男仔老板有问过他的其实两个是新认识的。有没有见过不知道。但是呢都是可能现在最容易的了网上面或者你拎着个电话你都认识到新朋友的啦是不是所以他就说到了这些时候呢由于太寂寞的关系你就很容易在送礼物过程里面呢都会觉得自己有快乐的感觉就做了这些举动。 嗯 哦、但是香港大家男士要小心啲啦吓呢啲位 一定要用我妈咪嘅经典金句啊呢啲咁嘅花心萝卜 系啊 过年嘅时候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剁碎佢攞嚟做 萝卜糕 萝卜糕啊真系啊 咁啊最好啦 咁小白你预备好你嘅情人节礼物未啊 我未买阿 O 又点啊 我啊 初三嚟喎，好似赤口喎，系咪？ 咁啊点啊？ 系啊， 赤口就谂下有咩食咯， 就要更加送份好啲咯， 食青口咯。 唉，好啦好啦，咁啊，最紧要有心意啊吓， 系啊，心意心意， 系啦。咁啊，今日就今日初几啊，差唔多咯，而家廿四咯，开始都要 密锣紧鼓啊， 密锣紧鼓啊，即系都多谢小白嘅提醒啦，即系除咗要准备过年之外咧，即系。情人节咧都系搭住呢个新年嘅，咁啊，所以千祈唔好做漏嘢啊！ 系啊，咁啊，女仔都可以有表示嘅，喺平权嘅世界。 我觉得其实从来都系嘅， 系啊，讲得啱啊吓！咁大家都去准备下点样过情人节咧？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五日系一年嘅第3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29日。1924年二月五号。格林威治天文台首次通过英国广播公司每隔一小时向全世界发放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调时信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正午是指当平太阳横穿格林威治指午线时，亦即是在格林威治上空最高点时的时间。由于地球每日的自转是有些不规则，而且正在缓慢减速，因此格林威治平时基于天文观测本身的缺陷，已经被原子钟报时的协调世界时 UTC 所取代。2月5号出生的朋友拥有流畅和优雅的行为举止，处事认真而执着，说话简洁有力，勇于表达自我，有住在危急当中被安心交托重任的信心。如果你在这一日出生，需要争分夺秒的工作，可不可以挥洒自如？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在时间线上，我们是喜欢活在过去，活在将来，还是是活在当下？ 陷嘅路同龙坑街去翻畅行道方向，即系去翻殡仪馆方向咯。近住温思劳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有一带咧就挤塞。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咯，近住如心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啊来回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马料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行车缓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坊。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话都冇咁快，下个星期就系农历新年啦。唔知道喺农历新年嘅时候，你有冇啲乜嘢嘅愿望咧？今个星期嘅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作者圆圆上嚟同大家分享疫症过后佢第一个想去嘅地方到底系边一度？更重要嘅系同大家讲下到底乜嘢系河船游欧洲咧？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春天表示新一年正式开始，用音乐解封寒冷的季节，卷起春季舞曲。 今聴いてるのはバ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卷号春天音乐日语歌曲集。 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非常之好啊，美股咧道指升咧接近咧300点啊，美国上周初咧申请嘅失业救济人数咧低于市场预期啊，加上咧拜登政府咧试图喺无需共和党支持下咧继续啊推呢个1.9万亿美元嘅刺激经济计划啊，美股咧高开啊，升势再爆上去啦，咁啊。道指啊，升咧26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0点啊吓，科网股咧继续回升啦。今日咧港股大家都系聚焦啊呢三个英文字母啦，就系 IPO 啊，新股市场啊。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朝早嘅大壮开咪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啊，近呢几个星期啦，成日听到你喺啲法庭嗰度同我哋打电话咧，真系特别有法律精神嘅感觉啊！ 啊，直头喺个 feel 嗰度系嘛？ 系啊。 咁啊，好彩咧，有啲咁嘅空间咧，可以借用一下啊。呢度收音都唔错啊， 都唔错，同埋你嘅语气好似都特别义正词严咁。 唔系话，真系自己翻听先咁样。 好啦，今朝早带嚟啲乜嘢案件同我哋讲下咧？ 哦，咁啱都系区域法院嘅案件啊，咁我见到咧就系报章都有刊载啊，咁啲传媒都有提及下嘅。咁案中咧个女被告咧吓，睇翻啲报道咧吓，就一间嗰啲大行系嘛，摩通嘅叫做嘅前嘅董事总经理啦 吓， 传媒都系形容佢系一。姐系嘛，即前一姐 系 啊，睇下幅相都风姿绰约，都有一姐风范嘅。咁但系有咩咁唔好彩要俾人告咧？原来就话佢咧，咁控罪咧就话佢向代理人咧就系、索取咧啲利益啊，咁就违反呢个防止贿赂条例啦。 系 咁啊，控罪就咁讲咁，但系个案情系咩事干咧？咁啊，原来咧系有啲大机构啊吓，里边嗰啲老板啊，嗰啲细路啊，有啲报纸咁写富二代啦吓。咁就想咧，佢啲大行嗰处咧做下唔知系练习生啊、intern 啊啲子女什么计划嗰啲，叫做系多年来咧吓，因为你知啦，啲小朋友吓，啲父母由佢读书。读边间幼稚园啊、小学啊，都要啊费煞思量噶嘛。 系啊，要百通天地线啊，咁样噶嘛。 啊，所以每层就唔知系关唔关中国人关系习惯嘅事啦。总之咧，关系又重要啦，准备又重要啦，咁样啊。咁啊，所以好多是是非非，甚至官非嘅。 系 啊，即系包括啊咩小学老师啊、面试题目啊、泄漏啊，咁个个上法庭噶啦。 成日都听到噶啦。咁啊，今次呢一个就关上市公司事。 啊，呢次咧就因為咧，嗱，佢哋讀完書啦，咁啲父母梗係希望佢出嚟社會做嘢啦，人望高處就揾啲大行。咁原來有啲大行咧，就每年都有翻咧嚇十個八個嗰啲。quota 就係俾啲人咧入去做下嗰啲大行練習生噶嘛，係。咁但係唔係普普通通人家咧隨便入得喎，聽講人係。 咁點樣申請噶？ 啊，自不然咧就點申請啊？梗係睇嗰啲父母嘅緣分啦嚇。咁有好多本身都有唔少投資啊嘛，啲 X 聲嗰啲咧嚇。 係。 自不然有機會啦嚇，即係唔係話佢一定係以呢個做唯一標準咁嚇。咁今次呢就好似咁啱呢呢位阿照報道呢阿公子呢就唔知啲分數定點樣，未必呢係你啲人嘅嘢啦，唔係睇分數㗎嘛， 嗯， 咁未必係達到最高標準啦，但係呢就據指控呢就話一支呢就提供一樣嘢就好可以俾阿公子去就讀啊就業啊咁樣， 嗯， 咁但係就希望呢期望呢或者要求呢佢啲爹哋啊各樣啊間公司呢就會安排到啲交易俾佢哋啊，啲逐啲講咩俾個雕或者大雕，廉政公署似乎就以呢個做基礎呢就起訴咗，咁最後呢好彩呢就脫罪，咁法官嘅判詞呢又係根據報道就話呢雖然有曬這樣那樣嗰啲咁嘅證據，不過最終咧唔可以確定咧嚇，當時咧呢位阿一姐咧的而且確有呢個犯罪意圖。 嗯， 咁啊疑點利益咧，雖然佢話可以啊，不過都要俾佢。 嗯， 咁好彩咯，脱罪咯。 其實頭先聽大狀威咁樣講咧，呢一種聘用新人啊或者係見習生嘅手法咧，其實都好難去衡量到底係唔係關個利益事嘅。或者我真係覺得佢嘅才幹好適合呢份工，一到頭來我又覺得你間公司咧好適合我哋大家互相合作，有生意往來，咁又未必解唔通嘅。 嗱，呢樣嘢咧就其實如果係廉署嗰個社會關係組，怕扯都久唔久同啲機構咧講解一下嘅。 嗯， 咁但係亦都咧係唔少個案咧就上咗去法庭。 係。 咁有時候你話送樣嘢俾人咁樣嚇，即係多謝佢。咪早兩日有個病人咧就送咗個手錶俾個女西醫嘅。 嗯。 但係政府就覺得以呢個做法咧唔合規矩，咪告上法庭。 系， 咁好彩咧，又系个法官咧，就觉得都系有疑问，即究竟女西医系咪谂住受贿啊，病人系咪谂住行贿啊，咁啊俾个疑点利益又系放咗。 系， 咁呢啲情形咧，就其实咧好多时啊，呢个防止贿赂条例咧有两大条嘅，第四条咧就针对呢啲政府嘅职员啦、公职人员啦，第九条咧就针对私人机构嘅。 嗯。 咁关于呢啲送礼啊、聘用啊，凡有利益嘅输送啊、安排啊、交换咧，咁好多时跌咗喺个地带，唔知系咪灰色啦。 嗯。 啊，咁啊，国内又叫擦边球啦吓。 嗯哼。 咁你话你情我愿交换啫吓，咁仲要睇下个公司嘅政策啦，个主事人系咪同意咁做先得嘅。 嗯。 咁如果佢后边个老板话我唔俾嘅喎，对方嗰个后边嘅主事人话我唔同意喎，咁样。咁就跌咗去嗰个罗网里边啊嘛，好彩就走得翻出嚟啫，唔好彩就都有啲日子要喺监牢度度日噶。 哎呀，所以就真系要好小心啦。 系啊，所以凡系呢啲嘢咧，想个子女成才啫，咁可以有好多比较简单直接啲嘅方法嘅。 咪就系直接栽培佢咯。 危险啲啊！唔好行啲险境啊！ 系啦， 咁啊，讲开法庭咧，另外一样嘢啦，呢个礼拜都得意嘅咧，法律界人士自己有讨论嘅咧，就讲下啲法官嘅薪酬啊。 嗯，真系唔讲唔知，原来法官嘅薪酬系咁样嘅。 嗱，咁你用薪酬呢个字咧，就可能咧就未必太适合，因为咧就系讲紧咧嗰啲暂委法官。 嗯， 咁呢个星期咧就司法部咧有封函件咧就回应咧新任嘅大律师公会主席啦，问乜咧咁。就问咧，就话而家啲暂委法官啊，究竟个薪酬咧有冇调整啊？咁样 系， 咁跟住咧，司法部回应就话嗱，过往系咁，而家都系咁啊，唔会调整住咁样。咁啊，大家就睇到个列表啦，由高等法院原讼庭嘅暂委法官，一直咧系去到咧系裁判处嘅级别。 嗯。 咁啊，大家睇咗啲数字，嗰个银钱嘅银码，吓。乜高等法院大法官嗰个收益咧，系同当值律师即系裁判处嗰啲咧，仲要少100蚊啊！ 嗯， 大家就话唔知系唔系呀咁嘅样，不过咁 你睇翻咧好清楚，上面寫住一個好靚嘅字嘅 honorarium 啊，即係啊，你摘翻封利是俾你嘅。 哦，係，即刻覺得好似好備受尊重咁。 嗱，咁樣去做得法官揀得你去咧，就即係話啊，你都德高望重。咁啊，係一種榮譽嚟嘅。 係。 咁嗰啲你當車腳啦嚇，堆馬費，千祈唔好介懷。所以大家如果咧喺啲暫委法官席前咧。啊、都知道他辛勞啦，是不是、因為這個公眾利益、為了這個公義呢就先出來幫忙而已、不是為錢的、 關於大狀威你剛才講的這個呢，因為讚美覺得你德高望重而不用收費的說話呢，我都好像覺得似曾相識、 講那個厲害 是啊，有時語言的藝術就是這 樣咯，是啊，你叫人做事都要、讲得漂亮啲嘅， 系啦。 不过咧，我咧就冇呢啲咁嘅啊 honor 啦吓，我而家继续咧胃口奔驰，咁啊就此打住嚟。 好啦，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大壮威， 唔该 Bobby。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九点十七分啊，钟哥，嗱咁啊，钟哥平时都有拍嘢啊， 好少啊， 边度少啊？系啦系啦系啊，你本身以为系咩啊？ 我以为你话幕前嗰啲啊， 哦， 但系又有机会啦。 诶，我介绍下。俾你搶咗啲，介紹下，我幫你介紹啦，係啊，就逢禮拜六咧就有一個新節目，嗱點咧就叫做呢個週末。八點半咁啊，顧名思義啦，就係週末，即係星期六嘅八點半鐘咧，就可以見到鐘哥啦。喺邊度咧？梗係港台電視三十一啦。 係啊，呢個禮拜六開始啊。 我相信 Kason 可能會介紹下。 我斷估應該陣間會講啩。 但 係 好少講啲週末嘅節目。 因為新節目啊嘛。 啊係 新節目。 可能一陣 Kason 都會講。 咁啊，週末八點半，顧名思義就係週末八點半啊，即係唔會話。周末八点半，逢星期日上昼十点咁样， 唔会咁混淆嘅，系啦。咁啊，记住个节目名咧，就知道几时可以睇到钟哥嘅新演出啦。 因为今次系主力咧，就 系 讲一啲文化艺术嘅嘢嘅， 系系。 咁所以咧，我就都好有即系兴趣去参与。 系咁啊，大家担定凳仔睇下啦。咁啊，呢个幕前嘅演出啊，讲下幕后嘅即系工作啦。咁啊，钟哥又做导演啦。咁啊，知道咧好多时候我哋拍嘢咧，因为呢一个嘅金钱啊紧缺，咁但系又想拍到嗰个效果。效果啊，或者嗰一种场景咧， 得啊，你问我啊， 系、啊、 我经常喺呢个状态， 我就系之所以今日先想同你讲呢一样嘢啫嘛，咁啊，所以咧就会即系花尽脑汁啊，原来咁样都可以即系用最低嘅成本去做到咁似嘅效果嘅，咁、好啦。如果話喺屋企要做到一個好似搭緊飛機一個機艙咁樣嘅，即係嗱，因為我喺網上面咧就見到有個媽媽，咁佢咧創意真係無限嘅，我覺得遲啲如果你開劇組咧都可以 recruit 下佢。 誒、真 係係啦，佢咧就真係影咗一幅相，就拍咗條片，咁就話咧喺屋企咧就變到咧好似俾仔仔嘅 flycation 咁樣、大家記得啦，之前即係疫情嘅時候咧都有航空公司舉辦過呢個活動啊，就俾你上飛機，即係體驗下搭飛機嘅感覺。咁、當然冇飛開咗嚟。离开咗香港个景嘅， 喺上空兜个圈翻落嚟咁。 系啦，咁但系原来咧呢个港妈咧都能够喺屋企咧制造到呢个环境，影相同埋拍片出嚟咧都非常之似，咁大家咧都觉得系非常之叻啊。咁、好啦，如果钟哥你觉得喺屋企边个环境或者有啲乜嘢嘅道具系必须要具备喺呢张相或者呢条片啊，先似俾仔仔好似真系坐咗飞机嗰度咁样咧？ 嗱，如果第一样嘢咧？飛機你第一顧名思義就話我要望到個天空啊嘛， 啊 即係如果個玻璃窗，咁、如果你屋企，因為嗱香港就唔係間間屋都可以望到玻璃窗， 仲要圓嘅窗喎、 啊，都唔係圓噶嘛，咁你咪 close up 咯，即係淨係楞到嗰個頭某一個部分見到個玻璃窗，你就唔好楞到啲大廈喎，見到大廈有距離感就唔得。淨係楞到個天空，感覺上就好似飛咗啦。 嗱，呢個窗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咩？嗱，阿鐘哥就話啊，靠近個窗啦，咁啊就下啲角度，唔好影到啲大廈啦，就見到藍色啊，見到啲雲咧就似啦。啊，呢個媽媽又搞笑，佢安排咗呢個座位咧喺佢嗰個洗衣機隔離，即係嗰個咧。 单眼式个洗衣机咧， 聪明 系啦。咁个仔仔咧就坐喺嗰、那个嗰啲即系揭开嗰个一只眼仔嗰只洗衣机嘅隔篱，咁啊有少少圆形咯嗰边，咁啊几得意啊呢一个位。好啦，仲有啲咩咧？除咗个窗之外， 咁如果有时如果你坐长途飞机，你会中意落咗个帘噶嘛？即系唔中意一啲太阳晒住咁样啦。咁你咪可以喺屋企，譬如隔篱有个窗帘布，甚至乎挂一块布落咗落去。又是拍一 一個大特寫， 是 那你就可以即是呃地好像、哦、原來我坐一個玻璃窗，不是長途飛機，其實我在睡覺、 嗯、 都可以累近這個啦，甚至乎帶埋個耳筒，有時候你坐飛機的時候你會聽音樂， 耳筒又 帶埋耳筒， 音樂它又有播放，還要播放什麼呢？廣播，即系嗰啲安全带啊，扣好啊，我哋准备起飞啊！ 即系阿妈自己讲埋。 佢我谂佢应该上网揾到一啲咁样嘅音乐啦。佢就一路咧，即系仔仔喺度享用紧个飞机餐嘅时候咧，佢就播住呢啲音乐。咁啊，当然啦，佢个飞机餐咧都非常之似模似样嘅。咁啊，大家可以记得啦，即系飞机餐一盘上面一个个盒咧，好似即系兜住唔同嘅水果啊、水啊、意粉啊咁样。佢又整好晒，就攞啲咧好似毛巾盒咁样大大细细嘅盒仔咧，就兜住唔同。嘅食物咁样，有水果啦，有水啦，有橙汁啦，咁样咁啊，亦都唔知喺边度咧，揾到嗰啲长条嘅湿纸巾咧，都摆埋喺度，即系成箱飞机餐 晒咁样啊， 好似。最犀利係咩咧？我覺得佢連個 mon 都有啊、 嗯！ 即係坐喺架飛機度啦，你右手邊就係一個即係大眼雞洗衣機嗰個模仿個窗啦、嗯，前面有一個好靚嘅飛機餐啦，再前面就正常咧，就係你前面嗰個座椅後面咪有個 mon 俾你，即係聽音樂啊、睇電視啊咁樣。佢咧就冻咗个 pad pad 喺度，即系个 iPad 喺度，咁、 嗯、 开住个乜嘢嘅画面先似咧？你觉得 后边嗰度啊？是不是有啲廣告啊？播啲廣告嗰啲咁樣唔係嘛？ 佢唔係啊！我唔知點樣佢整咗一個 insert 咧，就係一個地圖。平時你就嚟起飛咧、 哦， 即係香港去加拿大咁樣， 係 啦。跟住咧仲會轉，即係你一碌一下咧、 嗯， 就會睇到嗰、那個 destination 即係有幾多 km 啊？幾點起飛啊？嗰度大概係幾多度啊？跟住降落時間係啲咩啊？咁、我媽咧就整曬呢啲 flip 咧，就擺咗喺嗰個 iPad 嗰度。咁仔仔咧就坐喺度，就一路食住咧，就一路望住嗰個嘅 iPad， 跟住側邊咧就有個洗衣機喺度。 哇！真係高興啊！ 哇！真係好開心、啊，我覺得。 嗱呢個就好高興啊！咁你知唔知乜嘢係最掃興啊？ 最掃興 係就係玩下玩下嘅時候，阿爸突然之間話。玩完未啊？煮饭啦、 啊！阿妈话：好啦，玩完啦嘛，我要收翻机衫啦咁样。但系咧，呢个我觉得都系即系想俾个 like 嗰啲家长嘅、 嗯， 即系一段咁长嘅时间，即系大家都忙啦，自己亦都喺度抗疫疲劳啦、 嗯。 我哋有所谓所讲，咁亦都即系生活好多嘅变化之余咧，亦都能够即系搵到一啲小点子，令到屋企人开心咧。我觉得真系好值得赞美啊！ 阿妈真系伟大啊！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Rita。早晨啊 ，Rita。 早晨啊，林慧，你好。 你好啊，你身边咧有人系二月份就快生日噶咯？ 系啊，我先生系二月十一号年三十，啱啱嗰日就正日咯。 除咗食蛋糕，仲可以食埋汤圆啦， 食埋团年饭啦。 系咯，哇，好多人一齐、啊，系咪啊？但系今年会唔会即系减紧啲啊？ 都会嘅， 嗯， 呢、這个疫情，我谂大家都会噶啦。 系啊系啊，即系样样嘢都简化一啲、啊，可能咧往日就想约埋啲朋友开 party， 今年就冇咯，可能净系几个屋企人自己围内食餐饭咯。 系啊系啊，少啲啦。 有冇特别说话想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同先生讲啊？ 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做嘢就开心心啦，冇乜压力啦。 系、份工系咪好忙啊？而家？ O K 嘅，有少少啦。疫情关系都有啲忙， 但如果疫情关系有得忙，都算系一种福气嚟噶咯。 呢种福气就有好有唔好。 介唔介意讲先生做边行啊？你咁样讲， 酒店。 哦，咁但如果真系仲有生意仲有得忙，其实都算系咁。 系啊，咁但系呢个疫情，大家都好想快啲过去。好想出去旅游，好想喺本地消费，咁、个个市民都可以同朋友啊出面啊 gathering 啊，咁样 系啦，个个都好希望㗎啦。咁不过呢只能够静心等待啦，希望大家嘅忍耐呢一段时间嘅啫，可能好快呢就可以夹手夹脚咁样呢令到个疫情早啲走咯。 希望大家都帮手抗疫。 香港清零。 啱啊，我都系同一个目标。 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Rita。 好，唔该晒。 好，拜拜， 拜拜。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今似数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早晨，喂，早晨啊，早晨啊，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 喂，今日咧八点半啊，日常八点半啊，大家要睇下啦。咁啊，即系嗱，今日咧会有一个环节叫做保育知多啲啊。咁咧会介绍咧中国国家嘅一级保护动物，叫做穿金丝猴。咁佢又唔系即系穿着咗啲金丝嘅马骝。佢就係村咧，就係、是、一個四川嘅村啊，係啦，金絲猴啊。咁因為咧樹木咧就被砍伐啦，咁啊結果咧佢又冇棲息地啦，咁樣哇陰公咯。佢喺過往嗰四十年啊，唔見咗一半啊。 哇， 係啊，而家得翻二萬隻嘅，你諗下中國咁大，佢得二萬隻啫喎，嚇、所以真係好少啊嚇。咁啊，另外咧就會睇下啦，唉，唔知係多咗環知道。叫做咧財經向前看，可能呢排啲人咧啲股票咧個心紅咗啊！ 全民炒股啊嘛，而家 紅咗啊！真 係，我唔好喎，我同阿 Kitty 一樣咧，都係買咗咧，心唔安樂咧。 你都知啊你， 我淨係一日啊，我買咗一個好穩陣嗰啲咧，一日睇咗五十次以上。 系，我哋有呢啲少少強迫症嗰啲人 係，係 其實好折磨啊，真 係唔可以搞啲咁嘅嘢。咁、但係咧，今日就講下一樣嘢啦，叫供股啊。 嗯， 啊，你知咧有啲股票咧，佢即係每一手都好高價錢噶嘛。咁你有其時咧，即係又幾時買好，幾時賣好啊？又唔知點啊？算啦，我供我每個月抌嗰嚿錢落嚟，總之就攞嚟買啦咁樣。係啊，咁究竟呢樣嘢又著唔著數咧？嗱，今晚又可以睇下啦。 好。 咁另外咧有一樣嘢咧就係煙酒啊。 嗯， 系啊，煎酒咧啊，原来中文系写地煎嘅煎嘅， 系煎酒啊。 呢个煎酒咧，即系如果你话唔话俾人听，你读中文咧，人哋觉得英文好难听，咪煎酒咁样。系啦，咁煎酒咧就据说咧原产于荷兰咧，系用呢一个咧稻松子咧作为酿酒嘅原料嘅。 嗯， 咁啊香港啊冇呢样嘢啦，而且香港因为湿度嘅问题咧就比较麻烦啦，又要多地方啦咁样啊。就有兩位朋友偏偏向難度挑戰，在香港咧就設立一間咧煎酒廠喎。 哦， 係啊，咁咧就會分享佢哋咧整煎酒嘅過程啦。 係，好啊。 係，咁啊，今晚咧就去到呢一個咧，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咧，又嚟到 last order 啦。 哦，又係 last order。 係啊，所以下個禮拜開始咧就少啲嘢講噶啦。 哦，我以為有新嘢講，點解少啲嘢講？ 哦，咁啊重播嗰啲可以攞嚟再講。 OK OK。 咁咧就今晚咧就得啊，快樂有偈傾啊。 係。 系啦，咁快乐呢种情绪状态咧，系咪咁主观嘅咧？科学上嘅研究咧，可唔可以探讨到快乐与唔快乐嘅咧？ 系、 又会教大家咧点样咧识别笑容嘅真伪、 哦， 啊，同埋解释酒窝嘅形成、哦。 嗯， 啊、酒窝就嗰啲面，好面部肌肉唔知几多条，知点解有凹陷位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一个缺陷嚟噶嘛？啲人话 系啊，但系笑呢样嘢咧，就阿妈嗰阵时讲嘛，皮笑肉不笑啊，嗰啲就假笑咧。 好，咁啊，今晚睇下啦，唔该晒，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上海街文华阁受限区域以及油麻地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先后在朝早大约六点和七点完成。其中文华阁有超过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发现确诊，但是有3名密切接触者被送往检疫中心。 至於油麻地指明受限區域，有大約2160名居民接受檢測，發現一宗初步確診。政府建議立法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仁支持有關做法，認為有助舒緩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人手不足。他說現時每千名市民只有 1.9 名醫生，比例比新加坡低，又指英國、澳洲等輸入海外醫生都不需要考執業試。而本港回歸之前，英聯邦醫生來港亦都無需考執業試，認為執業試並非衡量醫生質素的唯一指標。張宇仁又認為，政府審批合資格醫院的委員會可以按本港醫生數量而調整合資格醫院名單的數量。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6宗，5宗來自黑龍江，上海有1宗，其餘14宗屬於境外輸入個案，無新增死亡病例，無症狀感染者新增28人。內地累計89669宗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緬甸軍方發動政變之後被扣押的總統溫敏和他的家人被軍方從首都內比都的總統府轉移到桑布提里鎮。報道說溫敏涉嫌違反緬甸災害管理法，內比都法院星期三以視像方式開庭審理，並且批出為期14日的拘押令。另外，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中央執委兼發言人溫騰亦都被軍方扣押，軍方未有透露原因。有人權組織表示，自軍事政變以來，軍方拘留超過140人，包括維權人士、議員和全國民主聯盟成員，最少4人昨日被捕，其中3人參與街頭抗議活動。軍方下令封鎖社交平台 Facebook 之後，大批民眾改以虛擬私人網絡上網，據報 VPN 的需求量急增超過40倍。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同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随即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学 恒生指数报29362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2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1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快手是报331.2，阿里巴巴260元跌2.2，腾讯控股745元升9.5，美团407.6升6.6，港交所527.5系升16.5，中国平安91.7跌5仙，友邦保险99元升1.15，中芯国际26.35跌9.5，小米集团27.35跌2.5，保利协鑫能源3.3系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53，瑞士法郎0.904，加元1.282，人民幣6.47，英鎊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197，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經平均指數報28626點，升284點。港金現價報16600元，跌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6.16美元，賣出1797.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九龙啊，红磡嘅老龙坑街去畅行道，即系去殡仪馆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就因为有意外啦。咁啊，之前就比较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仲有就系青葵公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祖尧村对开之前都系因为有意外事故就曾经挤塞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过海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仲是多车，龙尾电话机楼。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咁九龙区咧，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平石嘅大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而新界咧，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嗰段咧，有少少挤塞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大河道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而家仲系繁忙嘅，慢车的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啦。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咧，科学园段咧亦都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这轮天竺鼠就好红啦，但是原来有些地方天竺鼠都很矜贵的。 秘鲁呢固定的时节啦，跟着他就会举办一个叫天竺鼠节啦，跟着就帮天竺鼠啦穿上一些传统的服饰啦，跟着穿得很漂亮的，跟着帮他选眉，跟着他就会揀最漂亮的天竺鼠啦，穿程最快的天竺鼠的奖项。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绝对是一位好疗愈系嘅女歌手，都乐评系大赞啊 ！Sisa 嘅呢一首新歌 Good Day。 Good day in my mind, safe to take a step out, get some air now, let your edge out, to some ice, but you'll be heavy in my mind. Can you get the heck out? I need rest now, got me bummed out. You so you so you, baby.It's urgent, trying to make some simple change. Got me a war in my mind. Gotta let go and wait, can't keep what's holding me. Choose the right, but it will break up in front of me. All the while, I'll wait my arm, I'll feel it, it's not. Still wanna try, still believe. 2012年已經出道了，但直至到同 Adam Levine 或者 Justin Timberlake 合作才為人所熟悉，本周新登場佔第十位女歌手 Ziza Good Day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感觉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火车未到站，听住以下呢个问题，唔好谂咁多，听完即刻答。问题系，如果你喺一个人来人往嘅街头，见到有一个中年男士，身形略半，有肚腩，头发未见浓密，孭住一个同佢身形唔成比例嘅背囊，攞住两罐啤酒，脚步浮浮，眼神浮游，着住件格仔恤衫，松身西裤。由于呢条裤真系太松，所以见得好清楚，佢系火车未到站。我讲嘅火车未到站，当然唔系话交通工具嗰啲火车，而系我哋俗称嘅未拉拉链。通常火车未到站，其中一个特性就系当事人自己系唔知道嘅，即系佢自己身处喺一个自己某啲衣物或者重要部位有机会外露嘅危机当中。如果你咁啱行过，见到别人喺呢个危机里面，你会点样做呢？三、二、一，其实答案只系得两个，一系同佢讲，一系唔话佢知。如果你系选择话俾佢听，点解你会咁做呢？梗系话俾佢听啦，等佢即刻可以将架火车驶翻埋站。如果唔系，其他人见到会笑佢都唔顶。如果你是咁拣，又是咁谂嘅话，你真是一个好有爱心嘅人。点解另外有啲人会选择唔出声？离谱话法啦，见到一个咁样外形嘅人，我仲点敢过去讲先？好明显呢个人一定是饮醉酒，佢自己要出丑，冇人帮到佢嘅。明白嘅，明白嘅。从呢位阿叔嘅外形，其实我哋都可能联想到一个特定嘅答案。通常我哋都会以貌取人，见到咁嘅装扮，梗系有啲联想噶啦。所以唔出声亦都好正常。而家问题改一改，如果喺相同嘅地方，火车未到站嘅系一位女士，你又会点做呢？如果你选择同佢讲，佢可能第一个反应就话：喂，点解你会留意我嗰度噶？有可能会引来不必要嘅误会添。但系如果你唔同佢讲，呢、这个危机一路会喺度。不过现今社会越嚟越多人会选择唔出声。你可能会话佢自己唔睇清楚，系佢自己嘅错，唔怪我事噶噃。之前我讲答案只系得两个，一系讲，一系唔讲。其实我要修正少少，因为而家多咗第三个选择，就是影张相摆喺互联网同其他人分享。睇嚟世界真系变咗。如果当事人系你嘅亲人，你就会帮佢；唔系你亲人，你就会去睇佢。可能世界而家就系朝住呢个方向向前行咗。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如想自闭实替代，而色彩比你残留太耐，不要答案，但要知快门无声，记录片段会比爱长情。如想自闭实替代，而闪灯比你残留太耐，一秒半秒你只要去无声情，记录片面已经当全程。少少感觉可以缩细放大，只要将双眼擘大，有咁大得咁大。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唔系咁大，只要将眼界放大，有咁大得咁大。其实呢个世界唔需要太多边界，开放最爱看世界，咪咁大惊小怪。你跟得快，表示你行得快，咪下半句太快，制造自己咁大。你一张手指，你可以选择两个故事，要一个天长地久嘅黑箱作业。你一张手指，你可以选择两个故事，定系即景即有，话都冇咁易。每一个故事，有个可以现在完成两个字。你系未睇晒，咪咁快嘈生晒。每一个故事，佢有佢存在嘅意义。上次有得变坏，但系记忆唔先变坏。如想自闭实替代。 歌可以縮細放大，照張雙眼擘大，有咁大得咁大。原來呢個世界真係唔係咁大，照張眼界放大，有咁大得咁大。其實呢個世界唔需要太多邊界，可否最愛看世界，咪咁大驚小怪。你跟得快唔表示你行得快，咪下半句太快，睇到自己咁大。 只要你讓他，世界不會未來任何人等待，走過了也沒人怪。 只要你讓他， 一旦不留意就會失去了精彩，我乾脆把他全都掰下來。 只要你看他， 就像那爬到屋頂上亂叫的小兵，不小心就掉下來。 只要他走完， 只要你自己全在國外，這個世界很多驚喜等著你去打開。 遇上幾百現實太多，儀式彩片未殘留太耐，不要答案但要知快活無聲，記錄片段會被愛上重。遇上幾百現實太多， 飲飲食食大字典， 快樂不知時日過，走埋陰天。快樂不知時日過啊！就咧，阿歐話：咦，冇咗漁農護理處啦，係 啊，一年五集真係掛咁快就過咗啦。 緊要，我哋都會支持本地嘅漁農， 當然要啦， 菜蔬嘅， 冇錯啊，係啊。咁啊，希望遲啲再有機會可以同大家介紹多啲啦，本地一啲農產品啊、漁農產品啊咁樣啦。咁啊，今朝早咧呢個星期五嘅 special 咧，咁啊，逢禮拜五我哋呢個飲飲食食大字典都同大家講下一啲主食嘅知識啦，或者一啲嘅生字啊咁樣樣啦。嗱，唔好咁講，即係大家分享分享。 教先请而后教，后教而先请。 冷静啲，嗱，因为就嚟新年啦，我唔知道我身边有冇啲亲戚朋友咧，都密锣紧鼓会整糕咧。 有啊，爹哋妈咪都会整糕。 佢犀利，整咩糕咧？ 萝卜糕同埋马蹄糕。 系， 但系我爸爸有糖尿病，佢自己整十底俾自己食，好搞笑。 我以为你话佢有糖尿病，整十底咧都系送俾人嘅。 我唔知佢想点，好想闹佢。 唔系，咁可能佢用啲低糖嘅咧。 唔会噶。唔會嘅，佢專係食甜噶，唔係講笑嘅呢、這個。 阿桃食少啲啊， 奉勸收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啊，即係有啲長輩就過年啊嘛，食咗先算啦咁樣，就唔係咁好啦，即係要睇住啊，啲老人家咧，即係或者啲長者。好似细蚊仔咁， 系好似小朋友咁， 稍一不留神咧，佢哋又会顽皮啦， 就偷偷食多啲咁啊。 顽皮会点？就要闹佢哋啦。 冇啦，新年即系双眼唔好厚啊嘛，系啦，咁啊，大家提点一下啦，就唔好食咁多，系啦，即系少食就多滋味，即系咩嘢都系嘅，即系咸又好，甜又好。因为我知道身边好多朋友都整糕啦，我自己咧个社交网站啊，因为有 follow 嗰啲主食 group 啊嘛，咁啊发现哇，因为有个阿 Sir 咧就教整呢个年糕啊，见咧嗰啲佢话嗰只嘅糖同 边个阿 Sir 咧？ 系啊，你太太都有 follow 嗰个阿 Sir 啦。 哦，朱 Sir 系啊，佢咧因为就教拍咗条片啦，我谂都早成个几两个月噶啦，因为大家都即系预备啦。咁啊，佢讲嗰只糖同埋佢讲嗰只嘅糯米咧，真系卖到断晒市，系啦。咁啊，即系大家疯狂咁样去跟住啦。 佢讲嗰啲我都有阵时我都识讲。唔系，冇意挑战佢嘅地位。 唔 识唔识。 不过真系嘅，年糕我见到好多朋友都哇揸嗰啲年糕嗰啲水出嚟咧，即系糯米嗰啲水咧，揸到只手都即系红晒咁样。原来都系即系出尽力嘅咁。我自己就冇整啦，咁啊都系自己简简单单买啦。不过如果有朋友话佢整亲手整俾你咧，你真系要欣赏下佢，因为真系一个都几大嘅工程。 会啊，同埋大家出去酒店啊，或者喺酒楼买嘅一啲年糕咧，有啲今年咧都开始标明咧自己系冇落防腐剂 嘅，系系， 即系咧佢系要你攞完个糕啦，一两个礼拜之内食咗佢咯。 因为见你都冇乜地方去咯，咁样都系留喺屋企食糕啦。 但系健康啲啊嘛，呢样嘢。 哦，咁系噶， 有好多大酒店都好大嘅酒店都有。 都有呢一樣嘅 service 提供咯。因為我去攞餅啦，即係有陣時都要送下俾啲公司工作嘅夥伴。 冇錯冇錯。 跟住攞嘅時候，佢話：哇，你今日攞咧，要記得啊，兩個禮拜之後一定要食啊，咁樣、 嗯、 就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咗。所以温馨提示啫。 係啦，啊温馨提示仲有幾個？今日我就係咧，因為見大家整糕啊，咁、嗯、我就上網咧揾咗一啲即係大師傅，就同大家講下啊，如果你真係想喺屋企整糕，送啲俾朋友嘅，咁有啲咩要留意？尤其是你第一次整咧，因為人人個食譜啊都會唔同啊嘛，咁、嗯、到底跟邊個或者有啲咩要留意嘅咧？首先就講下蘿蔔糕啦。咁、 哦、 蘿蔔糕最緊要係咩？梗係蘿蔔啦，即係打邊爐最緊要爐一樣啫。咁喺切蘿蔔嘅時候咧，就可以將一半就切成條，而另外一半咧就刨絲。咁咧佢就話個口感會好啲嘅、嗯，即係唔會全部都好似溶咗咁樣。咁有啲咧就可以切粗少少。咁啊，師傅話咧，咁啊蘿蔔糕少不了嘅咧就係臘肉啦、臘腸啦、蝦米啦，因為會多咗層油香喺度嘅。咁呢啲食材咧就必須要預先炒一炒香咗佢先，即係嗰啲臘肉啊、臘腸咁樣。咁如果你話想健康少少，可以點做咧？咁啊可以用焗爐焗香佢咧，都可以散發出嗰陣油香嘅。咁有啲人問啦，點解一定係臘腸？唔落潤腸嘅咧， 係咯？點解咧？嗱，呢個我都想問啊。 係啦，因為原來潤腸咧就冇臘腸咁硬身啊、嗯，會容易啲化開啊。咁、哦、蘿蔔糕咧，如果你加咗落去咧，就會變咗色，咁就唔靚仔啦。係、嗯、啦，就唔再白雪雪啦咁樣、嗯。啊，另外有一樣嘢咧，阿大師傅就話最好咧就唔好加啦，因為加咗落去咧會容易變壞，咁啊弊啦。你送俾朋友啊，唔係葱花，係咩咧？是冬菇啊， 冬菇啊， 系啊，因为冬菇咧容易出水啊，会变酸啊，咁、哦、最好咧就即系譬如你自己整咧就唔好加落去啦，系啦、嗯，因为冬菇咧系都几容易变坏嘅，放两三日咧就开始会有酸味，咁、嗯、所以最好咧就唔好加冬菇咯。 萝卜糕变坏唔紧要，做人唔好变坏就得噶啦。 系啊，做个好人啊！ 最近經常聽到乜乜群組感染，由火鍋店群組到酒吧群組，仲有跳舞群組，無論係做乜嘢都好，都係一個群組。 所謂群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盡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享乐时代咧，我就想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即系分享好多嘢嘅。首先咧，想分享一个地方先嘅，就系、是、喺西贡啊。知道啦，即系有时候咧，我都会带阿小猪咧，即系去散下步啊嘛。咁、嗯、西贡咧都系一个几热门嘅，即系放狗仔的。 小猪唔系咁同我讲嘅， 佢同你讲咩？ 佢话佢带你去散步 都系嘅，因为佢行我前面啊嘛，都系佢带。 佢成日都话你行得慢。 我想讲、嗯，我嗰次带佢去咧。佢都算系全西贡最恶嘅一只狗、 啊， 你冇睇佢系智娃娃细细粒，佢、 嗯、 啊真系可能我唔知佢，因为我领养佢翻嚟噶嘛，佢、嗯、啊真系比较即系有多经历啦，我相信佢即系后生嘅时候，每一见到一啲狗咧，佢都吠到不得了嘅。 哦，即系其实佢可能以前系宠物界嘅社团大佬嚟嘅， 又或者佢系最细胆，最细胆系啊，所以声系最大嘅、嗯。多数嗰啲大只啲嗰啲狗仔咧， 即系佢系浩南哥嚟噶， 浩南嘅，唔系浩南哥系山鸡啦。 咁我咪细细粒，咁好啊，咁靓咁啊。嗱，今日我带佢去西贡咧，咁啊，当然就本身咧就想揾一间 cafe 坐低食嘢啦。因为其中一间咧好出名嘅，其实我第一次去西贡区食。嘅時候咧，佢係一間好細喺巷仔裏面嘅鋪頭嚟嘅啫。咁就係一啲 cafe 咧賣咖啡啦。咁、嗯、佢主打係咩咧？出名係咩咧？就係、是、一啲叫做健康碗啊 ，healthy bowl， 即係一啲裡面咧有啲奇亞籽，有啲 super food 嘅，有啲牛油果啊，咁啊甚至咧有啲叫做燕麥啊嗰啲啦，係一碗成碗燕麥咁樣嘅，咁啊好健康嘅。咁佢又整得特別好食嘅，因為平時咧你喺屋企食早餐啊，阿媽叫你食碗麥皮啦咁嗰啲。你又觉得好寡啊，口行行咁样啦。咁佢呢西式嘅做法加咗啲水果啦，咁亦都可能有啲系浸咗椰奶咁样咧，咁啊几香口嘅。咁 第二次我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搬咗铺啦，搬咗去一间好大嘅铺头啦。 哦，即系揾到啦，系嘛？ 系啦，真系受欢迎啦。咁啊，事隔几年之后咧，咁我对上个月就带小猪去嘅时候咧，咁我一心就谂住再去食嘅，因为西贡都唔系成日去嘛。 嗯、 哇，嗰条龙长度咧系嗰日系平日嚟嘅西贡， 喺黄大仙嘅咩？咩叫嗰条龙长道啊？ 嗰条龙长道系啦、哦，长道咧就即系去到龙长道啦，好、嗯、长，因为嗰日系平日嚟嘅，多数就所有铺头都唔使排队，任何饮饮食食嗰啲咧，借到诶买你坐啦咁样。斋佢嗰间咧，我谂有成30个人喺度等紧， 咁厉害， 好厉害！佢已经系室内又有位，室外又有位噶啦。咁、嗯、啊，咁我就唔等啦，即系抱住小猪咁样。咁咧，我就发现啊，呢一个都系一个商场，即系 business 啊、嗯嗯，一个商场嘅策略嚟嘅。隔篱嗰间咧。就真係執到啲嘢啦！ 咪就係之前都講啦，通常我唔使係做最多嘅客嘅鋪啊嘛。 原來開喺佢隔離咧， 隔離都可以攞到啲油水。係 啊，都真係攞到油水。咁我就真係就坐咗喺隔離嗰間嗰度食啦。咁、嗯、其實都 OK 嘅，水準真係都唔差嘅。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啦，就去唔到我去嗰間鋪頭，咁啊坐咗喺隔離嗰間鋪頭。其實原來咧都唔少人咧係因為放棄排嗰條隊咧，就坐咗喺隔離嗰間鋪頭嗰度嘅。咁啊，第二樣嘢咧，去到西貢咧必買啊！上次阿我提过，你咧煮餸可以落啲蝦皮，即係好細塊嗰啲蝦皮咧、嗯。你咪話係啦 ，happy 啊 ，happy 再扭埋耳仔 ，happy 再扭埋耳仔， 係啊 ，happy 撩耳啊。 咁咧呢啲 happy 咧就我就冇撩衣， 阿威啊小心啲讲嘢啊，阿崔健好激心啊个样， 系啦，几得意啊， 我就 咧头先都讲龙翔道， 系喎、 哦，你容纳唔到我咩？ 我容纳到，我惯啦、啊，咁、咧我就攞出嚟炒蛋嘅，我就攞咗呢啲 happy 咧嚟炒蛋嘅。咁咧，我就想话喺呢个海边咧，佢有好多只船仔，好、多艇家咧，就有啲好新鲜嘅鱼产品咧、就攞上嚟卖啦。咁、有啲咧就晒咗啲濑尿虾干啊，一包包其实几抵嘅。有阿 O 讲，我想讲有阿虾干，有阿 O 讲嗰啲虾皮啦，有濑尿，有濑尿虾干啊。咁我咧就买咗一样好好食嘅嘢，下次咧我真系要带翻嚟分享。系、我第一次见到嘅，就系、一啲鱼骨啊。佢、我谂系一啲好大条鱼嘅鱼骨，佢咧就切到一粒粒，即系一节一节。炸到脆咗，哇，好香鱼味！咁啊，阿姐卖俾我嘅时候话：你试下呢个零食啦，鱼骨嚟嘅，有钙质啊，咁样。咁我买到翻去咧，系一咬落去咧，唰一声就溶开，即系溶喺口嗰度，而有好香嘅鱼油味。咁我觉得呢个零食送走咧系一流嘅，尤其是新年嘅时候，大家剥瓜子咧，不如就试下呢一个嘅炸鱼骨，就喺呢个西贡嘅海旁可以买得到嘅。 攞两包俾钟哥试下先。 好快提一提，阵间10:30我哋有 Facebook Live 啊，阵间见。 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